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一零七三。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时间一天一天来到了2018年的九月的这个时间哈， 是 转眼往前再推半个月，假期就要来了。 值班。 你怎么还笑里边内容太多 啊？是 值班也是一种这个调节心境的 当然了 方式。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不要把实话说出来， 谁说的都错，不要乱 对，就是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只要是放假假期，哎，人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放松。 对，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圈里的这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朋友啊。 对， 这个特别的朴实憨厚，而且他的 GPS 活的 GPS 在圈里都特别出名。 我特别佩服他， 是吧？ 就是他能完全脱稿，记得住每一个高速路的出口。 对，只要他自己用脚步丈量过、趟过的地方，他全部烂熟于心。 太牛了！ 正因为这样，又新进了一个公司，成立新的一个公司 ——五马旅行。 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欢迎。 嗨，波波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张波可在节目当中特别的那种讲究自己这种表达的这个感觉，在私下里可不是这个样。我跟你说， 是的，就是我本来原以为说一开始是因为不熟，然后所以要拘谨，可是熟了之后发现还是这样。 是的。 这个缺酒吗？ 缺酒、 原来是这样哈。 哎，说到出去玩，其实我们比如说走了很多的路之后，坐到那个餐桌上，其实大家欢聚一刻的时候特别欢乐的事情啊。 是的， 今天呢正值快到中秋节，国庆小长假了，我们波波又带来了相当经典的线路，而且是自己开发的，走了四年了已经，对不对？ 嗯，对对对。 目前是市场上唯一的 一圈 这样的一个路线吧。 到目前为止，甚至包括在当地附近的，他们周边的都不可能走，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去走。但是肯定是某些景点他们很多都去过，但是不会是这样来走一个不走回头路的线。 所以他们带出去的朋友都没有冤枉路可走，非常的顺畅。而且合理啊。 嗯哼， 今天有很多的线路，我们首推西北大线。 好， 西北是一个非常多城市的地方哈、这条线路串联了几个地方，波波如果去玩的话， 这条线路其实它串联的是整个，只是说甘肃南部 甘南、 甘南 哦 啊，甘肃的南部整个这一条大环线。 嗯 啊，那么这条大环线其实它穿了将近是四个市区， 了四个市区， 穿了四个市的管辖地带， 嗯 啊，然后走了大概是一圈下来是1300公里。 走的方式是自驾， 走的方式 还是火车，还是 两种方式？ 哦哦， 就是一种方式是落地自驾， 哦 啊，一种方式是就是我不建议，就是说从北京，你要是从北京开过去的话，你就多走1000多公里，但是这1000多公里其实，是挺辛苦的， 对， 嗯， 对 啊， 啊，但是你在当地的话，就是走这种不管是国道也罢，不管是， 嗯， 因为高速不是在当地全部不是不一定都是高速 哦， 啊，所以说是你要是再走1300公里的话，可能这个路程确实有点长， 挺累的， 对， 那怎么安排？ 先飞过去吗？ 一般情况就是现在啊，就是从北京到兰州的，方式有很多了。 嗯， 过去的时候就是可能是要么是飞机， 嗯， 啊，飞机呢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怎么 说？它这个机场呢是距离兰州市区，就是最远的，在国内来说是最远的一个70公里。 真的， 我的天哪，啊！ 对对对， 70公里这么远， 对， 所以说这是当时这是飞机 哦，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是您可以去选择坐火车。 嗯， 坐火车呢其实说白了是两个，是一个是坐卧铺， 嗯， 一个是选择坐这个高铁。 哦， 高铁是刚刚开通没多久， 高铁应该这个时间会缩短很多了。 其实就是按照我对很多朋友的了解， 嗯， 坐高铁的话， 嗯， 一般情况可能超过这个四个小时5个小时， 也觉得长了， 可能也会觉得挺尴尬，因为你是一直在坐着。 对， 它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动过 走动 这种 的， 对 啊，啊， 所以说是呢，就是它这个时间呢是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 哦， 8个小时差不多，其实反正我是能忍，因为从北京回哈尔滨的高铁也是8个小时。 嗯， 哦，对，就是说 对， 但相对来说是比那个卧铺呀，啊，这个时间是要短了一些。 嗯， 但是卧铺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它可以从晚上的话， 嗯， 然后就是你下午就是大概是1-2点钟就会有这个火车，或者6-7点钟也会有火车， 嗯， 卧铺，然后你直接睡上一觉，早上起来就到了，你不是多舒服呀？ 是这可以， 是的， 对吧？ 这样 可以休息一晚上， 啊。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它不会耽误你更多的时间。 嗯 啊，然后 那你就是主要的，嗯，你就要推的话，一般就是坐卧铺比较好，可以休息一晚上啊。 就是在我推荐的里面， 好嘞， 我推荐的是大家坐卧铺， 肯定卧铺是第一个。 对对对对对， 嗯嗯 啊， 不占时间这样。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就坐卧铺，然后到兰州。 嗯， 啊，到兰州下车之后，你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自驾， 嗯， 或者是租车。 租车都可以。 对对对，这种都可以的。对，就是一个是自驾的话，可能就是整个这条路线你必须是，有几个点，你必须得定位好。 嗯， 完了导航必须得定位好，而且有时候导航它会导的可能不一定说是你走的时候绝对是正确的路， 嗯， 就是有可能他觉得说，哎，你应该选择另外一条路去走，但是这条路啊，就是你一般选择就是我给大家来规划简单的规划， 好好 好， 就是从兰州出发，然后你可以选择去坐，就是直接开车的话，然后可以开到合作是一个市， 嗯嗯 啊，就是大概需要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 还行， 对对对，就是开到合作市区，然后说是才开到合作市区，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在合作市区的入住， 嗯， 啊，然后来走整个甘南的全境，从合作出发，然后绕一圈，然后再回到合作。 哦，就合作一直住在这儿？ 对对对， 哦， 就是不是一直住在这儿 啊，也会换， 对，因为你后面中途的路上当中，你需要去住其他的 另外的地方， 对对对， 哦， 但是你最终终点还是回到合作， 好的， 比较方便，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到了合作之后了，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先去玩一下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 啊， 对，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要去的，已经去了嘛， 嗯， 算 是， 就是、是 在合作的周边是吧？ 对，就是算是进了藏区了，已经是 啊， 然后就是说是到了这个拉卜楞寺， 拉卜楞寺， 嗯， 对，拉卜楞寺可能很多就是基本上是到四川、到川西、到这个。甘南去走的话，都是要去这个寺庙去一趟，对，去看看的， 太有名了 啊，对，所以因为他是毕竟是在当地的是什么什么派来的，我记不太清楚， 嗯， 因为我对这个寺庙不是说 那比如说去了拉卜楞寺，我们大概需要感受的是什么寺庙的氛围啊，或香火的浓，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是这样子，他是进入藏区之后，他这个是属于黄教，属于格鲁派的， 嗯， 啊，那么说是就是在这一块来说，是你一个是看这个，一个是摄影， 啊，嗯， 有摄影人喜欢去；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一些有信仰的人来说， 哦， 对他可以就是到这个寺庙里面去转经嘛， 啊， 对吧， 哦？ 就是所谓的说什么转经筒啊， 是 对吧？ 对， 啊，就是很就是当地人，他们其实说实在话，吃完饭之后，然后没事干就转经筒， 嗯， 这就是当地的人们对这个 还是很虔诚的， 啊，对的， 嗯， 很虔诚的。而且到这边之后，它的整个寺庙有很多， 嗯， 对吧？就是到处都可以看，但是这个寺庙是属于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佛学院。 嗯， 哦， 不，那个雷了哈，晚上咱们去吃饭去啊。 嗯。 咱想问一下，就是这转经不是有信仰吗？你这个转呀、啊，念有此地啊， 是 啊，以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虔诚。 是的， 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地人，就是我们去了玩，就像豆豆我包包咱们三个人去了之后，我们可以加入这个队， 人手一个转经筒， 让不让进去？让不让去参与？ 你是完全可以参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哦， 可以参与进去。 对对对，就比如转经筒，它是整个一大排，你一般情况就是你是顺着那一大排转经筒，然后往后面佛学院，然后在后面往它的那个就是各个庙吧啊、 哦， 然后再去游览的一个过程。 哦，可以参与， 就是其实跟着大部队一样的。 啊，对对对，其实这属于一个正常的，就是。所有人到这边去，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说，哎，大家喜欢，就是说到了西藏，就是一个什么净化心灵、啊， 感受感受， 对对对对对。那么其实你到这个地方，其实完全它和西藏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 就感受得到， 对对对对， 是的，不一定非得去到西藏， 对。所以说，这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基本上说是要到这个拉布楞寺对， 去转一下的原因， 去转一圈，然后其实你当天晚上就可以再返回到合作去入住， 哦， 对吧？啊，就是因为什么？就是我推荐大家到市区入住的原因是，因为市区的很多大家都比较方便嘛， 对， 对吧？就是你不管说是你自己去吃个夜市啊，去，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逛一逛啊， 对，就是我会带着很多，就是我以前带着我们好 朋友 去的时候 有夜市啊。 基本上是，就是晚上的时候，饭店里面饭嘛，可能是在全国应该大同小异， 类似 、嗯，但是我们会选择就是，比如有，除非有些特别就是喜欢清真的， 哦、 清真店的，但是你可以会发现在这整个它的夜市街上，全部都是清真店。 夜市有名吗？有名字吗？那个夜市？ 它没有，其实是就是说。它市区嘛，市区它有好几个夜市，但是你看你住在哪一块，离得比较近。 哦， 最好的是，因为你晚上去坐他们出租车，2块钱一位。 两块钱一位， 要 计公里数吗？ 他都不记得，他就是按照人数来算。 太便宜了吧？ 2块钱一个人， 城市的感受。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到夜市上，你不管说是。吃什么羊头呀、啊？ 哦， 羊头肉， 哎呀，太兴奋了！ 对，啊，什么就是撸串啊，这个都很正， 哦、就是你发现 的啊， 就是这个夜市的生活，就很没有人不喜欢这个夜市生活， 对， 就很市井，很接地气儿啊，而且热闹， 对，非凡。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基本上大家是就是返回到酒店之后，然后你安排好住宿，你就可以 自己处理 时间，对对对对，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去吃，对吧？然后其实。到第二天早上的话，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就要从合作出发， 就还住在合作。 对对，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继续出发了。 哦， 但是这一站就是要去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和四川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哦， 就是这都属于大家要常规要走的一个正常要走的，比如像这个拉木寺。 嗯， 虽然是叫寺啊，可能很多朋友说是这怎么全是寺啊？ 全是寺庙啊。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摄影基地，啊，就是说它是一寺跨两省，啊，就是说。 是 就是一条马路边，就是马路的这边就是四川省，马路的这边是兰州， 哦， 就是甘肃省， 是是是， 对，它是一次跨两省的这种、 有意思。 而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到这个寺庙，因为它寺庙的每一个格局是不太一样。比如到朗木寺，你看的是一个风格的，然后到这边的话，可能看到是金碧辉煌的。 哦， 哇，我喜欢这种风格， 对， 金灿灿， 好奢靡。 哎呀。 所以说这是大家，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就是像这边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藏族的这个文化了，就是比如在他这个什么一个这是一个小镇，就是朗木寺小镇，它是个小镇了，然后说你可以去喝点什么酥油茶，对，就是看大家能不能习惯得了哈， 对， 能不能适应得了，因为 那个酥油茶的味道到底什么味儿？ 酥油茶我是习惯不了，我没喝过，我闻到那个味儿我就真的是有点。 形容一下酥油茶的味道是咸啊甜啊还是浓吗？那种 就是咸的也有 甜 的 也有、哦、 但是它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是酥油的味道。 酥油它有点像 酥油，在当地 是辣油， 对， 是 什么点灯用的， 对，它是点灯用的辣油的、 对对对对、但是当地人的话就是有这种酥油茶的这种喝这个酥油茶的 习惯、 对， 酥油茶 其实酥油茶营养成分非常高， 热量也非常高 、而且就是说是很多一些就是说是确实在可能是因为它的海拔吧，它是属于在2700多，海拔2700多，可能有些人是心理作用去有的时候高原反应，对吧？但是事实上这条线路里边它是完全没有什么，就是连3300都没有超过， 2700就有反应，有点低了， 应该没， 就是很多人的心理作用，这是我给大家提醒的， 没错， 你不要再考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不用想， 正常的人接受的就是在2700到3600以内，所以说是你这个3300就不叫有什么 那个高原反应， 也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有这个想法，没有必要，就跟平地一样就完了。 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嗯，所以说是 还是周婆 刚说完， 那就是想替这些年纪大的朋友问一问，像我这个55到60的区间，要不要准备什么体力上的一些补给，是什么？ 放下你的心理防线 啊，心理防壁 啊， 对。 尽情的享受，没有事儿。 像任何这种东西，几乎是没有用的。 心理作祟啊， 对，就是心理作用。 对 啊，其实我们走了，包括80岁的这个， 很多都有体验，没有 问题。他们去体验完之后说，哎，这个还确实很好啊。 哦。 只要走完朗木寺，因为朗木寺它旁边有两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大家可以去选择去一下这个嘎海，但是今年呢，就是因为嘎海的话，它这个。在修缮吧，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今年大家要去的话，可以再去它旁边。其实和花湖和嘎海是差不多一样。 好好听的名字， 对对对， 嘎海， 花湖， 对， 真是。 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夏天去花湖， 哦， 但是我觉得夏天去是一个景，是看到花很多。 秋天呢？ 但是忽略了湖。 对，但是秋天的话，其实说实在话呢，我觉得整个花湖上，因为它上面有栈道嘛， 哦， 大家可完全可以选择，就是和嘎海的性质是一样， 类似 的，对对对 对, 对， 花湖，嗯， 啊，它就是说是像是就是大家所谓的淡水湖嘛， 嗯， 什么什么这个上帝的眼泪啊， 又来了，对对对，好 又来了， 好多形容吧， 对 对, 对，各种形容，但是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从摄影的角度来说，从秋天的颜色，因为它本身是又接近于草原嘛， 嗯， 啊，又接近于草原，所以说就是大家会去选择就是在这一带，然后去摄影， 嗯 啊，而且去看到一些水上的一些这个什么各种鸟啊。 嗯， 对吧？哎， 你发现啊，就是那些什么什么错呀，什么湖啊，在不同的季节颜色都不一样，五谷的颜色，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非常奇特自然现象。 基本上说是天是什么颜色，湖就是 什么颜色的。 对， 哦， 哇，真是这个，就想象一下这场景，真是太美了。 你刚说夏天看 水天一色， 对，夏天看到的花多，秋天的时候花也有，对不对？ 花也有， 叶子也变化颜色， 那个时候 叶子的颜色全部泛黄色。 对呀，对呀， 泛黄色在湖水里边是有些地方，就像我们。类似于红海滩的一些部分的区域， 哦， 对，它还有这种感觉， 漂亮 啊，所以说是就是作为这块来说是就是它很多的人都就说是选择的话，可能它门票略微比嘎海湖贵一点， 哦，花湖，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你顺道可以去转一下，因为你去朗木寺嘛哈，然后就是说是今天从这个朗木寺这个小镇， 嗯， 然后就是走完之后，其实差不多就是2-3个小时，基本上朗木寺这个镇就是差不多了， 嗯嗯 啊。然后就是直接到，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对吧？就是所谓的洛克之路， 嗯， 啊，走的这个地方就是扎嘎纳。 扎嘎纳， 对， 嗯， 啊，扎嘎纳这个地方来说是，应该来说是一个石头的城吧，就石匣子嘛，大家把它都给它叫石匣子。 石头城。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因为它是在迭部县城，就是我们就是你当天晚上你可以住到迭部县城去。我觉得，因为我出去之后，我首先会选择一个住的地方比较好一点。 对对，离得它比较近啊。 对对对 对 对。迭部县城呢，它本身说白了就是。以前的什么俄界会议啊，对吧？就是都是在这边召开的， 嗯 啊，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历史文化这方面的这个代表性。 住宿也方便啊。 住宿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酒店的城市。 哎呦， 酒店的城市， 对， 这么 四星的、五星的， 因为很多会议在这开嘛，有这个条件需求， 哦， 是吧？ 这个俄界会议， 对 这个。现在这个有这个酒店， 嗯， 叫俄界国际大酒店， 哦， 对，啊，它是腊子口的战役， 嗯， 当时是在这边的附近， 嗯，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旧址， 对对对对，有这样一个旧址， 嗯嗯， 但是就是为此就是这个迭部县城嘛， 嗯， 啊，就是在这一块， 嗯， 而且这个县城啊，它本身建的也是非常漂亮， 嗯 啊，然后因为它距离这个扎嘎纳这个景区景点的话， 嗯， 可能也就是在30-40分钟的车程， 是合理的，啊，合理的。 对， 难怪它地理位置太优越了， 啊，合理。 对对 对 对，嗯。而就是有很多的也有很多一些朋友会选择，就是我直接入住到扎嘎纳下面的一些民宿， 嗯， 啊，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吧，对吧？ 这个民宿的 风格 是什么样？ 我是比较， 什么样？那个扎嘎纳 风格？ 它实际上它的是属于。藏族的这种民宿风格， 哦， 不是说是像我们这种说是我们修的特别特别豪华高大上的那种， 明白了， 藏族 是很有民族风情， 对，很有民族风格的， 嗯， 到处都是大特别艳的那种大毯子， 嗯 哦， 大炕， 大炕， 对， 嗯， 但是也是收拾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干净， 嗯， 啊， 照顾那个住户的体验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就是说是因为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么好的民宿， 对 吧？啊，但是到这两年当中，它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 你看 啊， 就是汤路人啊，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难的， 什么都要自己体验一下，而且没有那么的发达，对吧？ 而且有些东西不是说你一次就能体验出来的。 是的，多次去揣摩，你光那小吃得吃好多的，哪个好吃才推荐给我们来吃。有些朋友是没有时间各个去品尝的，对吧？ 是，最起码这一条路线上的所有的地点，这个最开始设计者都得走一遍，然后看怎么去规划，这样比较合理。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像这边的话，它比较好的是说。你早上住在你住在扎尕那边，不是你住在迭部县城， 迭部县。 然后你去扎尕那的话，它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在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抵达之前， 然后你就已经到了吗？ 你已经可以，已经在上面都快玩了一圈下来。等你，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大部分好多是从合作呀，或者从那个 远， 从那边过来的话， 远。 那么他过来的话，他大概他需要2到3个小时时间。 刚到了，先吃顿饭吧。哎，又有点时间过去。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说是就是等他们到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把扎尕那 游玩完毕， 已经玩完了。除非说是有特别喜好这种，说是就是穿越的哈，就是比如说扎尕那后边他还能就是穿，但是车肯定过不去。 户外的， 对对对，有喜欢户外的一些朋友，你可以说你选择头一天晚上住这儿。扎尕那它有一大特色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尖上的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就是山尖上有可能你看到山尖上是雪。但是下面还是绿色的 季节的变化， 一片白绿色， 对，所以说是就是在这边的话，它的天气尤其是也是一个小气候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可能你咀嚼的是下雨，你稍微等上一会儿，可能 大太阳 马上这个天就蓝了。 那是不是这么理解？因为它有一些海拔的不一样嘛。 对， 我们上去之后就加个衣服自己拿着不得，是不得拿个衣服需要吗？这个秋天的时候。 国庆节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穿的是冲锋衣。 冲锋衣。 对。就是因为如果赶到国庆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远山上面基本上全部是雪。 是雪。 对。有可能赶得比较好的话，你就在市区也有可能碰到下雪，但是瞬间就 没了， 就没了，不会影响你整个游玩。 十月份下雪。 对。 十月份海拔高啊。 是。 对。 对。但是十一的时候估计看过去，可是山上除了雪，怎么还有人？ 十一月份就冷了那块 儿。十一月它就是雪景。 不建议啊，雪景。 对，雪景。 就纯雪景。 这个地方它就是所谓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所谓的中国的香格里拉，对吧？就像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而且就是，也是说。很多一些摄影大师啊，都喜欢到的这个地方。 这条路，波波老在说摄影的观点啊， 对， 三个都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摄影家去拍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啊。对， 带着自己的 装备， 对，去照一照。 对，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还是挺有地域特色的， 对， 靠近都进了藏区嘛， 对，而且不用真的深入藏区，又可以拍藏族风格的照片，对 对，就是如果要是说啊，这个姑娘们爱美的话，穿上当地 的 民族服饰， 对， 就哪怕你穿的稍微艳丽一点，我觉得都特别出片。 基本上是就是。想要拍大片的话，那些就人像的话，然后我建议这姑娘一定带着这个鲜艳颜色， 红色呀， 对， 一定要鲜艳， 对吧？ 对，然后就是能跟当地的这种结合起来，那效果一定非常棒，绝对比你说是你要拍一组结婚照呀， 感觉不一样， 真的是要很棒。 最后问一个问题，就这仨地方哈，说去的话，因为毕竟是中秋啊、国庆假期哈，这三个地方相对来说的话，人哪个地方会比较多一点，受欢迎程度高一点？ 去的人比较多的话，是属于一个中转的地方，在这个朗木寺小镇。 朗木寺小镇， 对，就是说，也不一定，就说是因为他是要从这边要去川西，就是从这边 必经之路， 对，要有一个必经之路， 了解了， 对，所以说是就是从这边就开始分流了，然后再往后走的话，有可能就像我说的那种情况，你在扎尕那，有可能真的说是你也看不到太多的人。然后等大家再过去的时候，你 就 换地方 了。 对， 就打一个时间差， 对对对，时间差这个是一定要打过的。 时间的问题，我们打时间差呢。下面呢，从扎尕那出来之后，我们波波还有怎么人性化的推荐？其实这个是经过他们严苛的去考证啊，然后效率啊，住宿体验啊， 可以让大家玩得很爽，即便是在十一这样的假期里 也不累的话。对，下面还有什么精彩的关于金秋十月份精彩的就国内的分享哈？我们有静等波波的分享。 好。 城市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带着我的歌声，是你心碎的幻想。

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如果是新的朋友，您那个中午如果没听得特别过瘾啊，晚上我们还有重播。 是的，晚上9点钟开始。 对，打开音频菜单就是我们，还有波波的声音哈。嗯哼。那我们要掌声有请来自于五马旅行和出城网的两位啊，应该是两个集团的掌门人，张波，欢迎。 我的天哪，欢迎。 大家好，我是张波。 对，嗯，业务做大了。 波总。 波总。哎呀，波总，您那还有那个空位吗？说到旅行。首先张波是喜欢旅行的人，嗯，而且他喜欢聚合朋友，这一点是难得的，难能可贵的。 对，他喜欢就是要上，都现在不是三五好友了，是带着大家一起去玩。 是的，而且他要让大家去玩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规划，而且比如线路的制定，饮食的规划都非常的合理，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们一块出去。 对， 肯定的，对吧？ 吃的好，休息的好，人可能也没那么多。 是的。 然后又是同样的美景，谁不喜欢呢？ 对，我们刚刚去了这个扎尕那，嗯，也很藏区的一个地方哈。由于时间差的关系呢，我们都游玩完了，嗯，旅行的才来呢，我们又争取了难得的旅行当中的时间， 就我们就可以很闲适。然后刚才跟波总在聊天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像今天推荐的这些地方，可能没去过的人会觉得哦，还行吧，对，但是去了之后真的完全颠覆。 那个颠覆是好的印象加分，对吗？ 就是说去过之后他都想去第二次，就是说是比如第一次是跟着我们去玩，第二次他都是想着你为什么不带着我们自驾去？ 自驾再感受一下。 对对对，其实就是每一个节点，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把所有的停留的点，就是时间点都已经给大家卡好了。嗯，就说是比如这个点该在这儿了，说走他马上就得走，为什么？你再不走，那就得 人就上来了， 就耽误大家很多时间。嗯，所以说是每一次去跟我们走过的人之后回来之后，一个是你们这个行程太合理了，然后就是啊，甚至包括他们拍照的日落时间，就是真的是都卡 得 特别准确的， 厉害！ 拍完之后吃饭， 厉害厉害，非常非常的 严格的办军事化管理， 无缝链接。 对 对对对 对，从扎尕那出来之后，我们的大概行程往再往那边走。 这个行程其实说是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是路上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但是沿途当中有一些美景，就是你从扎尕那差不多就是中午11-12点多，就 吃完 出来了，对，吃完午饭，然后我们就出发， 是自驾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出发，然后直接翻铁齿梁， 铁齿梁， 对， 听着好， 铁齿梁就是说它全是就是那个。Z 字的那种 就像锯齿一样， 对，锯齿一样，哦，对，所以说是就是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铁齿梁， 铁齿梁， 对，而铁齿梁在秋季的颜色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猜猜， 你猜猜， 我这比铁齿梁啊，凉了半边天， 一首凉凉送给你。 红红地，绿绿地，而且你也在过海拔的一个地方哈，白红绿黄相映成趣。 哎呦呦呦，你还少了一味肉。 白红绿黄会有这四个颜色， 还有蓝啊， 还有蓝天蓝， 对啊， 对，有吗？ 有， 都有。 所谓的九色丹南， 哎呦， 九 个 色呢，还差了呀， 九色鹿 四个， 对，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的是，就是像你刚说的什么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都有， 还是白云、红天，对吧？红色的树的颜色 是， 对吧？还有包括红色的池塘里，还有一个经幡嘛？ 啊，对对对， 对吧？ 望这， 对对对， 嗯，漂亮的 啊。所以说是就是包括他们当地的应该是叫喇嘛吧，他们穿的衣服那个不是都是红色的？ 对， 好艳丽啊！ 对对对， 紫红色的。 所以说是就是综合加起来之后啊，就是这一些颜色全部加起来是 漂亮 九色干的， 九色干的 啊。而走这个铁齿梁这条路，其实它就是一个盘山路啊。盘山路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去，我直接绕过这块，从腊子口出，从那个叠布出来之后，到了腊子口，从腊子口的，然后再绕出去，绕出去到了另外一个县城，对吧？啊，然后就是直接再翻过去，再走其他的路线。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走那条路，然后就从 是不是很遗憾错过， 就从叠布就返回去了，知道吧？这是和大家的一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就说是你一定要再往下继续走，它是整个走一圈可以回到合作的。 你看好多人就没趟这条路。 对，然后您可以沿着铁齿梁直接翻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到了哪个地方？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到了这个探仓，也就是属于陇南市。 都没听说过。 陇上江南嘛。 往陇南，陇南， 陇南， 对对对， 一个耳朵一个龙。 对， 是的，是的。 对，陇南 啊，陇其实是。就是可以选择入到探昌这个县城。 探昌， 探昌， 探昌， 探就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石头那个探， 探， 对， 啊，就是那个探昌， 探昌 啊，就是你可以住，因为什么要住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大家真不知道，就是这两年当中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叫观鹅沟， 观鹅沟， 对， 是因为什么节目？ 沟下有鹅， 节目拍摄。是不是 节目拍摄是其一 其一， 但是最主要的是还是被人发现了这个地方， 发现 他发现它有什么特别呢？不就是沟吗？ 对， 它是一个 真的有鹅吗？ 就是它名字叫观鹅沟， 观鹅沟 这个景区其实距探昌县城只有5公里， 很近、 很近，但是它的景色可以说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过景色甘南嘛，然后它第一个它有水，它的水是完全是和这个九寨沟的水系是完全可以比的， 真的， 对， 碧绿的那种， 而且它的整个就是包括路，就是水两边的，就是我们要从沿着水这个步道去走就是步道两边的，就是正好是沿着水，然后那个水你完全可以看到，就是用那个它那个树叶正好是到秋季的时候红色的、黄色的都有，然后跟你在九寨沟拍出的照片是一模一样。而且除此之外，它还有一大概那种瀑布， 还有瀑布， 对，它的瀑布也是非常， 是一群一群还是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都有连在一块儿，对， 瀑布群， 而且最关键，它因为它的山比较高嘛，但是不是让你爬，你是从下面它沟里边走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山尖上面是云雾缭绕，包括蓝色、白色相间的啊，就是下雨天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本身上面还有高山草原。 哎呀， 我的天哪！ 到玉县了， 玉县， 对，河北玉县高山草甸， 对对对， 高山草甸，我觉得这块就是， 而且它上面的还有森林。 哎呀， 就是说 好地方啊， 所谓的就是它这种的，这种松树应该是属于变色的松树， 它得九色，这么丰富， 这个真的是得九色， 颜色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说，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这条线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去了可以去坐它的这个景区交通车， 还有这个 走一段，对， 坐 景区交通车走一段， 那很漂亮啊。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一天的时间你不一定能够去把这个景区走完， 因为它比较大， 对 吧？景区 是 有规划，一站一站的， 对， 是的， 它是比较大，所以说是就是建议说是你能够说是去坐一个景区交通车。 这个地方叫什么？鹅沟？ 观鹅沟 啊！ 还真的，我以为是个挺小的地方。 对， 观鹅沟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是吧？ 对， 又有高山草，又有森林， 对， 又有湖， 还有瀑布， 哦， 对，沟底的那种就是小桥流水的感觉， 还有 高山上的， 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村子、村落、村落撒在整个这个一个景区当中都有。 那可以住吗？像这些村落？ 村落里边，我不建议大家去住，因为它的整个毕竟就是这两年当中吧，然后刚刚规完善的一个目的地， 就是还没有那么的开发， 对，就是完全是属于。纯原生态的， 很淳朴的那种地方， 很淳朴的那样的地方， 对， 这是所谓的观鹅沟。 观鹅沟好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一般情况，大部分都是摄影师先行，有很多的一些摄影师去过，然后还有说这个户外的，就是喜欢什么穿越的，什么有强度的这种啊，他可能就是他不坐那个交通车，然后他就是爬，对吧？就是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时间紧张的话，我建议就是你还是坐这个交通车， 是的， 比较方便。 那想问问伯伯哈，你比如这个城市，咱们大家居住那城市叫什么？离这5公里， 探昌， 228探昌，这边5公里这个地方，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观鹅沟的？是你们就朋友说这边有一个地方， 还是以前有人， 还是你们自己就溜，开着进去了？ 他是这样，当时我们最早先。第一趟我们走的是捉泥的大雨沟，也和是九寨沟是一条水系，就是说走那个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路口，就有一个岔路口，一边一个方向是走探昌方向，一边方向是走捉泥方向，然后后来我们说探昌有什么东西， 看， 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他们看到我们拍的捉泥沟的照片很漂亮， 不服 大雨沟的，他们说。你不知道我们这边还有个观鹅沟，然后观鹅沟是个什么地方？ 对 吧？其实就这个东西就是 第一次发现也是一样， 对， 就很新奇， 对，也很新奇的，所以说是就会发，就顺道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太大了， 太大了， 别有洞天，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哎，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波波哥，就是这个观鹅沟，你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或者说一直到现在，他开始收门票了吗？ 收了， 开始收了， 收门票， 但你们 他是因为在。 拍了一些节目之后 就火起来了， 火起来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门票就是按照正规的这个景区的管理要去标准去做。 现在就是它是非常正规的一个景区了， 很正规的，就是各种安全因素大家可以完全放下。 正规人家都有那个斗缆车了， 对， 一站一站，你 啊斗缆车 去那摆渡车。 对，我们要去的是高山草甸。 对对对，真的很正规了啊。 对， 是， 所以说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天的时间足够。 可以。 对啊，然后说是，但是你返回来之后千万不要原路往回返。那就走冤枉路了， 就接着往下走。 大家继续可以去走，就是走到这个卓尼草原。就是因为走卓尼草原，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会到下午这个时段，然后走到卓尼草原，然后到观景台，正好它下面那个公路啊，确实是你看到说，就是我们说我们北京边上有一条天路，拿这样来比较一下，不是说是哪个地方好或不好的问题，对吧？就是说，作为这个地方你看到之后，真的它那个草原上那个路啊，完全就是说， 怎么形容呢？ 就是说，如果你拿了一个航拍拍出来的话，真的是就是黑漆漆的一条路，然后两边的，因为到秋季的话，草是黄色，夏季是绿色的，对吧？然后还有加上它的一些草原的梯田，然后就整个包括一些什么牛啊、羊啊，对吧？他们这边那个牛群、羊群都是以万头来计算的。 哎呀， 就是 壮观。 这是确实是很壮观，你看到一大群，你看离很远的时候，你看到哦，有一群，但是事实上它很大的一群，就是基本上上万只羊， 好大的地方 啊，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进入藏区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在这种公路上，其实真的是路况是非常非常的好， 是， 就是几乎完全就是说是那个好像是还有什么防静音的。不是防噪音的， 连胎噪声都没有。 对对对对，他这个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很棒很棒。 我的天哪，那直接就可以是真空状态，就安安静静的赏景。 所以说这条公路又被号称为我们中国十大最美的自驾公路之一。 这么来的 啊？ 对，这么来的 啊。然后这样走的话，然后从这个卓尼草原过去，其实用不了多远，已经到了合作了。 又到合作了， 就回来了。 这条路厉害的，非常的有秩序。 所以说整个一圈下来之后是一共是1300公里。 就是那条甘南， 对 吧？甘南线， 这是甘南的整个这一条线路下来是这样。 几天合适？你觉得？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6天到7天的时间。如果是你坐这个火车的话，对吧？ 因为还有卧铺的时间。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6、7天下不来。 肯定下不来。 开车你从北京到兰州，你差不多得中间得休息一排，要不然你一 太累了， 1300公里可能太辛苦， 太远， 是的， 对吧？所以说这样会站你2天，回来又站2天，这个4天时间没了。 是，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开了。 也就是自驾的话，你需要10天的时间。 没错，没错， 对， 还是坐火车吧。 对，坐火车 不耽误时间，还轻松。 卧铺，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车，其实我在当地的话，就是我发现他们。不用说是大家一定要用市区的车，就是你用 没有那么不好走嘛， 对 对 对，路况是非常 可以 非常的好，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自驾选择走这条线路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划去走一圈， 好的，很好， 对， 很好 啊，它的效果也非常的棒。 当地这也是西藏的风格哈，甘南的风格也有， 就是已经进入藏区了， 就是藏区的， 就是 风格 刚刚进入藏区， 了解了解， 对对， 是的， 是甘南的线路。 甘南的线路简直是美如画， 对， 我记得就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年我看波波哥的朋友圈拍了一张，我说这简直是人间仙境，我说这是拍的吗？波波说是啊，就是拿手机拍的。 对 对， 波波的手机它有一个广角的功能，对不对？ 对对对， 它有一个那个就应该是一个镜头， 他 每次跟他玩的时候这个非常专业的拍这个照片， 怪不得。 对，一般的手机是没有那么景深和那么宽度广角的。 对对。 但即便你有，如果没有这个 景，没有 景 也拍 不出来。 对，一定是景色非常棒的前提下。 是的。 景色不好的话，那镜头装包里边，然后休息去吧。 是。 对。 要那个镜头没什么用。 甘南这条线路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条哈，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 好。 再来一条呗，就是大家选择，比如说甘南玩完了之后，再跟着波波出去玩的话，你会推荐90月份的话，哪条比较？又舒适又不累， 就是说90月份其实， 祖国一片山河都非常漂亮，对吧？ 大家比较喜就是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一个赏秋的阶段， 对对对， 就在北方来说是要赏秋，如果去南方的话，肯定还是到处一片绿啊。 这是是，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我的一个推荐了，就是还是北方的话，还是北方的话，其实北方就是说我们往北边走的话。然后其实是有好多这个线路能选的，就是说是根据大家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呼伦贝尔的一条线， 草原了， 对，你可以，呼伦贝尔不单单是一个草原，对吧？ 因为你像二三本身是一个森林，对吧？就是秋季的话是五彩颜色，东北方向的话，那么基本都会是这个概念，对吧？然后就是往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属于东北，我们内蒙古的东北嘛，然后它基本上是走东北的线路也是非常棒的，对吧？就是不管你走黑龙江。走一车、 都到你们那儿去了， 对，到你们家了， 是的。 然后其实说白了，沿着这条线，就是我们沿着北京走京哈这条线，然后就是一直走的话，其实你中途你不管说是这个东海滩， 好几个地方， 对，而且你自驾都非常好， 是的。哎，我分享一个就是刚刚发现的自驾去东北的一条路哈、大家走齐齐哈尔的高速、就是如果要从北京的话，直接走齐齐哈尔那条路，非常的好，就跟刚才的那个路况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新修的。整个都是三车道四车道、然后基本上那种感觉就跟你在美国自驾是一样的。 风景很好， 对，风景非常 的 无敌， 感觉也很好， 是，但是有200公里没修通。所以大家走 加的 200公里，对，200公里得走国道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对，所以说是走这边的线路啊，就是大家一般的话，就是正常情况可能会选择的是一个是红海滩，一个是长白山， 是的 啊，然后。就是走到吉林这个方向，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其实是它是也是需要2天的这个行程。 现在长白山可厉害，都有万达集团的房子， 对， 必须的呀， 就是度假村、 滑雪场 小镇嘛， 对 啊。其实我建议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去，不要赶到节假日去的。你比如你赶到国庆节的话， 全是人， 一个是全是人，这还不说，第二个它的物价也比较贵就是。这样走特别有名的，比如长白山、二山，这样的地方的话，可能是真的是五点。 那肯定是。 但是为什么我又推荐这个季节去呼伦贝尔？就是说这个季节的机票很便宜，然后到了呼伦贝尔之后住宿也很便宜。 一切都非常的， 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很低。因为大家都是夏天已经去过了。然后大家认为的呼伦贝尔，但是9、10月份是一个就是 也可去，没问题。 草，全部都已经打了孔。然后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说是再加上、再加上本身你可以去穿越到，就是从海拉尔，然后直接到这个额尔古纳就是走这个额尔古纳河嘛，然后从额尔古纳，然后直接再到这个莫尔道港然后再从走黑山头那边，然后整个再穿越这些，它因为是五彩林嘛但是这个地方我就建议说你在当地租车自驾就在当地租车自驾的话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还没有什么人， 而且物价也不高， 那简直是太爽了 物价基本上说你上5星级酒店的话也就是几百块钱就是 我都没住过500多块钱的5星级酒店， 5星级酒店 几百块钱啊。 对，夏天的话可能基本上1600， 对，贵，都是同一个地方， 对， 同一个地方，月份不一样。 你像我就记得在满洲里的香格里拉就是这样一回事，它的整个那个香格里拉这个酒店，它的价格就夏季的时候可能贵的时候可以达到 2000， 最贵的时候是8000， 8000多， 而且是没房。 我的天！ 7、8月份， 对， 是吧？ 对，今年的呼伦贝尔 8000块钱 突然爆。就是下雨的时候，突然就是所有的房 爆炸了。 因为今年好像是因为多地都高温嘛，持续高温， 对， 所以呼伦贝尔 那边凉快， 对，所以说是整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年暑期它的整个这个 房价， 这个房价是这么高，而且是说是整个车队呼伦贝尔堵车，这个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那天错峰啊，什么9月末9月下旬到这个地方，那都要抢一晚。 对，就是从7月10号到8月20号这个期间， 暑期， 对， 暑期是比较贵的， 对，但是你像 之后就回落了吧？ 现在有，我们跟你说是600块钱可以住， 天哪！ 对，那11不会迎来 十一 下一个高潮吗？ 二山的话，房价是比较贵 啊。对，二山最近很火呀， 因为它是被我们台打广告打的， 是吗？ 有吗？ 二山有个小火车站挺好的， 对， 我记得 就是日伪火车站嘛， 对， 一个是日伪火车站，一个是其实那个火车站，大家就是到门口看一眼， 拍张照片 啊，这是 我来了， 保留的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 火车站 啊，然后其实二山的温泉，但是我觉得是我在我的感觉，我其实我不建议就在那个地方泡温泉。为什么呀？我们北京的温泉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 我觉得比他那个设施环境要好很多。 OK， 对，就是不是说他坏话啊， 非常理性的评价， 对， 照顾我们消费者，这很重要。 然后其实二三里边的话，景区里边嘛，其实说白了景色嘛，这是到秋季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的整个一些这个天池嘛啊，罗峰岭的天池，然后还包括它的一些什么杜鹃湖，杜鹃湖是5月份去比较合适，它里边比较大，你知道吗？你 必须得坐景区交通车， 嗯， 然后这样就是得转一整天， 哦，很大， 然后能把这个地方能给转完， 嗯， 啊，然后其实它旁边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要我推荐的话，去阿尔山你不如就去那个旁边的奥伦布坎那个景区， 奥伦布坎， 对， 这都什么名？ 对，奥伦布坎， 对对对对，就是也是奥鲁古亚一个的一个。地方吧，也属于一个交界的地方，和一个其他地方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说这个景区，其实它和阿尔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个山脉， 类似 啊，对，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地方人比较少， 就不知道了，这就人就少了吗？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它就是距离阿尔山市区就30公里。 你看看， 你看有 5公里、30公里啊，俩地方， 对 对 对对， 都是一个出名就盖过了另外一个了。 对 对对，所以说其实说是有时候。你去那就是看它的整个一个景色嘛，然后从那边的话，大家可能很多可能会选择到什么呼伦湖呀，或者到满洲里啊，对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是大家如果说你要自驾的话，然后你就是在那边休息一晚上，然后直接奔到海拉尔就可以了， 嗯， 对吧？然后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对吧？啊，如果是坐飞机的话，直接到海拉尔就行了。 是的， 对，对对，直接到海拉尔就行了，可以。 其实我们在说，就因为刚才说，因为香格里拉这个酒店，大家就是知道这个品牌哈。 对。 因为这个暑期的原因，因为它气候的优势， 对对对， 会在暑假的时候比较贵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道道、波波、周准，我们三人在九月下旬去到这个地方了，体感的温度是什么样？因为肯定九月份、十月份，整体上 了，我觉得 整体上就有点凉了吧？那块 得穿冲锋衣吧？ 要不要是这种感觉？ 国庆节的时候会下雪。 你看啊。 天 哪！我就觉得会很冷， 就是说， 是吧？ 你碰到的雪，但是它不是说特别厚的， 持续不会持续， 就是它那个存不住那雪。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树叶还黄着呢，它就要下雪， 下雪了。 那这种感觉可是非常好， 挺美好的，挺有意思。 冷冷的冰雨， 对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是为什么 就大家带好一些衣服， 就是你的这个就比如说什么抓绒啊这些东西，大家要带上。 小羽绒也可以带， 对对，小羽绒、 小 羽绒服、 小薄羽绒服， 是的， 这是要必带的。 嗯， 里边穿短袖，外边穿羽绒服 都可以，都可以。周头怎么了？还有两分钟，让我问一下，这大自然这么的美妙哈 啊，是，哎呀，还美妙， 美妙卷轮，然后我就想， 我的天哪， 那个咬字啊， 卷轮 啊， 周卷轮，然后俺就想问，如果俺有一个帐篷。 帐篷 那个帐篷的话，可不可以在崖头上啊，或者就是打你？ 好像不行， 能行吗？ 不行， 不行啊！ 对，就是说你的帐篷，然后说这个季节 景区啥 也不太现实 哦 啊，就是他现在 前方还有一个巨型路障， 对，因为他有露营基地，但是说这个季节如果你去的话， 有露营基地的， 对对对对，有这个基地，但是就是说这个季节 人家不开放， 也开放。 也开放， 但是你住着确实是挺凉快的， 挺累 的， 就是凉快到让你觉得很 冷。 你说是我不用那住的，你100多块钱的酒店，四星级酒店、三星级酒店， 100多块钱，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你还要你干嘛要住帐篷 啊？ 他就是想体验一下， 就是去广大那个看星星的那朋友啊，星海啊、星河的朋友，那个问问是不是能露营？ 那你开你可以住到他的一些什么这个房车营地啊？ 对对对， 对吧？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小木屋的这个营地 都有， 那都很现实的。 对 啊， 人家有这个热水，有这个暖气什么的，你非要住帐篷，买药花400多。 俺又不是苦行僧，俺就是替广大用户问问 啊，是是是是，好， 俺就是问问。 我懂我懂我懂。 哎，你怎么最近看宋丹丹小品看多了吧？还扎个头巾提问题呢？哎呀，就是妹妹。你看啊，不单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亲子也行，家庭、朋友聚会，还有情侣之间的那种感受都不错。这几个航线哈，这几条线路， 这几条线路还真是挺 妹妹。 我懂我懂我懂。 哎，你怎么最近看宋丹丹小品看多了吧？还扎个头巾提问题呢？哎呀，就是妹妹。你看啊，不单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亲子也行。家庭、朋友聚会，还有情侣之间的那种感受都不错。这几个航线哈，这几条线路， 这几条线路还真是挺特别的。 对对对，反正这90月份呢，大家有真的有选择综合症，就这个假期，那怎么那个假期过得不太一样哈？别人都去了，各种打卡，一个你朋友圈8个人6个人发都一个地方，没劲， 那就没意思了， 对吧？ 千万你别赶上人特别多的地方，再美的景，你那个时间也都浪费了。 是的，是的。甘南还有刚刚说那个草原那个呼伦贝尔那个 呼伦贝尔 对这两条线路大概一周都可以完成，正好适合中秋和国庆长假。 对对 对， 对吧？现在已经提前告诉您了，我们这节目是上旬播的，您下旬去足够有时间去准备，对吧？听不明白的，就因为很多很多东西需要长期记忆的，